开场曲是 S.H.E 的一首老歌 I.O.I.O， 听起来呢真的是元气满满，还有一点甜，一下子就回到了刚听这首歌的那个年轻的状态。这首歌是2003年的，哇，已经过去17年了，但是你真的不会觉得有这么久远。那再听到它，也称得上是一句爷青回。接下来我们要听的依然是诞生于03年的一首歌，那听前奏你就知道是哪一首。 不小心回到那一天，不小心一切又重演，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。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，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项链，说了3次对我的爱恋。我那时糊涂，不明白为何你会哭，后知后觉以后领悟。冻结那时间，冻结初音那一天，冻结那爱恋，冻结吻你那瞬间，我也会疲倦。你的项链在我身边，带我穿梭回从前。冻结那空间，冻结有你的世界，冻结那画面，冻结不让它溶解。我若是疲倦，你的项链在我身边，发光在我胸前。你的项链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项链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 没错，这首歌就是林俊杰的《冻结》。之前在网上发起过这样一个讨论，说哪位歌手一开口你就知道是他，很多人都说林俊杰。确实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，关键是他的歌也都是大热门，所以呢几乎人人都可以哼唱两句。你第一次听这首《冻结》是在什么时候，还记得吗？回想一下吧。那我们经典继续，下面一首更是刻在了很多人脑海里的一首歌，前奏一响起恨不得就可以跟唱了，十秒之内一定会有人写出他的名字。周杰伦的《爱在西元前》，对于这种程度的经典歌曲，我们一般都是不用介绍了，直接欣赏就可以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三首歌是我们的经典老歌一键三连，年代感要再往前推一下。他们是凤飞飞的《追梦人》，徐怀钰《我是女生》，以及齐秦的《夜夜夜夜》。

过的风比风雨还静谧，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，拥有一样的回忆，心想着你，眼看着你，就像贴近自己，笑的笑的就好像你，像你可惜，你已经在叹息，不可思议的默契，欣赏着你，眼看着你，就像贴近自己，不爱不得拥抱，感觉会越来越熟悉，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？ 王力宏《爱你等于爱自己》，这首歌是98年的歌曲，出自他的专辑《公转自转》。那个时候，王力宏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，但是呢，他拥有着超高的颜值，还有优秀的音乐才华，瞬间就让他赢得了无数的关注，就像突然间惊现了一个巨星一样。我觉得，直到今天，他也是为数不多颜值和才华都非常高的歌手。继续来听飞轮海和田馥甄带来的这首《只对你有感觉》。 眼神心像海底针，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，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， 浪漫没天分，反应够迟钝，不够精神，话挑错颜色，但很矛盾，喜欢你 笑 是你的都不特别，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， 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，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，玩得再疯再野你的迷眼我就收敛，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， 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，我只对你有感觉， 信箱，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，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、秘密或是问题，欢迎投稿。我告诉你我喜欢你，并不是一定要和你在一起，只是希望今后的你在遭遇人生低谷的时候不要灰心，至少曾经有人被你的魅力所吸引，曾经是，以后也会是。必须承认，生命中大部分的时光是属于孤独的，努力成长是在孤独里可以进行的最好的游戏。我始终认为，一个人可以很天真很简单地活下去，必是身边无数人用更大的代价和守护换来的。在世间，本就是个人下雪，个人有个人的隐晦与皎洁。总有人说你变了，却从来没有人问过你经历了什么。有时候，人与人之间的悲喜，并不能相通。 从此以后学会珍惜。 一首王菲的《红豆》，温柔缱绻，细腻动人。爱情最动人的模样，无非就是坚定地相信对方，为了一句承诺，心甘情愿地等待。每个人爱的方式不同，喜欢的类型不同，想要的爱也不同。有一首歌可以诠释得很到位，就是戴佩妮《你要的爱》。 虽然经常梦见你，爱是毫无头绪，外面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 ？But I don't know， 你去哪里？虽然不曾怀疑你，爱是忐忑不定。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、啊、 你要的爱，听完这首歌又要跟大家说晚安了。假期已经过完，我们要迎来新的一天。最后一首晚安曲就来听我的童年歌单 Top One，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。感谢今晚的陪伴，我是道道，我们下周见。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，晚安。 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。 不过是一飘上似雪胸襟。